杨威力成为百攻不破的代名词。由于他不流一滴我军的血，就夺下了一线轮要塞。军事性的胜利就像麻药一样，不流血占领一线轮要塞这种醉人的麻药，麻醉了自由行星同盟国民的心，使得人们贪婪追求更多的胜利。 我也太天真了，杨中将，我以为只要拿下了一线轮，今后就可以远离战火，高枕无忧了。 等一等，部长，我们还没有决定要远征帝国领域呢。 当然，这么简单就决定，那还得了啊！但是做决定的并不是我们，是那些政治家。 哼，把自己的命运交到那批人手上，想想真是很不舒服。 怎么了？哎，你过来。 你不是杨威力中将吗？真是想不到能在这种地方见到你，真是我的荣幸啊。 好了好了，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大家都停下来了？ 哦，听说好像是监控中心的电脑发生故障了。 电脑发生故障？ 是啊，不过不是硬体的问题，好像是里面的人输入了错误的情报。 还要多久才能够修复呢？ 是，大约要4个小时左右。 4个小时？这样我们一定赶不上幕僚会议啊。 我看这么办吧，前面有一座市民公园，叫辆直升机到那儿去怎么样？ 这也是个好办法。喂，还不快点去办。 是，马上去办。 走吧。 照这样子一定赶不上评议会，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如果你早点来接我，就不会碰上这种事了吗？ 你还是一样早上爬不起来啊。 什么？是你呀，爱打仗的，在这干嘛？散步吗？ 很可惜，我们才没有你那么好命啊。 我还不是一样，每天忙得团团转，眼睛都花了。这都怪你们这些军人不好，从一线轮抓到50万俘虏回来。你们也替我这个善后的人想一想啊，我们要怎么养活他们？ 可是总不能把那些俘虏给杀了，对不对？ 当然不行，我们是和平主义者，绝对不做不人道的事。 部长，直升机来了。 哦，雷贝诺，别生气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去哪里？ 偶尔也让你看看我们军人有用之处。 我不晓得，原来部长跟财务委员长从小就认识了， 只是刚好住得很近而已。 哎，你干嘛这么讲呢？我还好心让你搭便机呢。 当然了，最高评议会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的多了。你们看下面，这是人为的失误，哼，真是无法想象。战争影响到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人手不足，由于缺乏30岁到40岁的高级技术人员，才会发生这种单纯的失误。主要原因就在于军队用掉太多人了。 没错，随便用大脑想就知道了。 可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谢谢你了，爱打仗的，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雷贝诺， 什么事啊？ 我告诉你，向评议会提出远征帝国领域的是军部，没有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人一心一意的希望打仗。 这一点我知道。 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所有的决策都在那个密室里面决定的，这也称得上是个开放的政府吗？ 建国之父海尼塞他会怎么想呢？ 我看八成在坟墓里面痛哭。 最高评议会开始，今天的议题是由军部所提出的对帝国领域发兵案的可行性。 议长， 乔安·雷贝诺，请说。 身为财务委员长，我有几句话想说。这么说也许很奇怪，以前银河帝国跟我们同盟之间都是财务状况允许的范围之内继续打仗的，但是这也即将成为过去的历史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继续把战事扩大，国家财政还有支持财政的经济都会出现裂痕的。 那么增加纸币的发行量怎么样？ 没有财政的背书就发行吗？那么几年之后，人们在买卖商品的时候，不是看纸币的面额，而是看它的重量了。叫我留下污名被后世称为历史性的通货膨胀时代的无能财政家，我可不干呢。 可是战争要赢的话，不是几年的时间，更不是明天就可以赢。 所以战争本来就不应该打嘛。由于杨中将的英勇，使我们获得了一线轮要塞，帝国军也因此丧失了侵略我们同盟的根据点。现在正是以有利条件跟他们缔结和平条约的大好机会。 哎，少说两句啊。 虽然财务委员长这么说，不过这绝对是对抗君主制的正义之战。 因为经济的问题就放弃，这不太对吧？ 我也那么认为，经济的问题在内政下功夫应该有办法解决。 身为人力资源委员长，我也有话要说。经济当然是问题，不过人才真的已经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吗？优秀的人才几乎都被延揽到军事单位去了，民间只剩下老人还有年幼的人。照这样下去，我们同盟的社会结构迟早会垮掉，根本不是打仗的时候。 你也蛮敢讲的，不是吗？ 还好了， 人力资源委员长所讲的事情我也能够了解，但是就国防来说，现在是关键时刻，少了一个人都不行。 可是国防委员长，在这样强迫市民做出牺牲的话，这也违反了民主主义的原则，不是吗？市民已经无法再负担了。 没有这种事。打倒专制政治是我们应尽的天职，不愿去理解这个道理的市民利己主义，我们没有必要去迎合他。再说，历史上有没有牺牲就能成就大事业的例子吗？ 但是市民已经开始想，这个牺牲会不会太大了，温塞夫人？ 不管牺牲有多大，就算市民全都死了，也应该打这场仗。 这并不是政治的评论。 我们负有非常崇高的义务，那就是打倒银河帝国，把人们从他镇压跟威胁当中解救出来。我们现在没有时间陶醉在不值钱的人道主义里。 是谁在陶醉啊？真是的。各位，我这有点资料，请大家看荧幕。这是一般市民对我们评议会的支持率，一路往下滑，完全没有上升的迹象。另一方面，这是不支持率，很遗憾的一直冲上了天井。照这样看来，明年的选举我们一定没有办法过半数的。但是根据试算，在这100天之内，如果我们对帝国能够得到划时代性的军事胜利的话，那么支持率最少会上升15%。 我认为军部的提案值得投票表决。 对对对，赞成赞成。 等一下，我们没有这种权利，怎么可以为了保住政权而做这种无意的出兵呢？ 啊，真会说话。 你这个女人。 哎，拜托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啊。好，我们开始投票。赞成军部所提的帝国领域侵略作战案的委员们请起立。由于大部分都赞成，本席宣布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决定由同盟军率兵入侵帝国领域。 西特里，对不起。 指挥官，最高评议会的决定已经下来了。 好像不是什么好消息，是不是？ 是啊，所以我爸爸不，葛林参谋总长，请你过去一下。 杜留尼国防委员长，侵略帝国领域的案子已经敲定了吗？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很抱歉。 听说委员长你很反对这个案子，是不是？ 我以身为一个爱国者感到非常的自傲， 但是这并不表示我是个经常站在主战论的好战者。 这么说你是真的反对了？ 我在这里清楚的表态，我极力反对这一次的出兵。 多留尼委员长真是个演员呢。 是啊，不过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认为这个时候出兵会赢的人才有问题。 你说什么？ 真是不好意思，请问你是？ 我是安德烈·霍克准将。 霍克准将， 杨中将，促成这一次帝国出兵案就是这位霍克准将。 哦，是这样的。 很遗憾的，杨中将好像反对出兵案的样子。 因为拼同盟军现在的军力是绝对不可能的。 杨中将要进攻伊谢伦要塞的时候也被人家说不可能，不是吗？ 哦，那是因为 还是杨中将认为如果没有你的话同盟就赢不了，是不是？ 霍克准将，这里没有你的事，你可以下去了。并不是这个缘故，不过我希望你的13舰队也能够加入，另外再加上旧第二舰队残存的兵力，正式的重新组成一个舰队，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目的。 哦，总参谋长，我想请问你支持这一次的作战吗？ 我们必须要服从政府的决定，尽管那个决定是再愚蠢也要服从，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原则，不是吗？再怎么说这也是国民选出来的政府啊。 其实我经常感到很疑惑，帝国是由部分贵族统治民众所实行的恶政，在同盟里面是由民众所选出的政府在实行恶政，到底哪一边比较恶直呢？对不起，是我失言，身为军人不应该说这种话。 不，没关系， 这个问题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只不过我的个性的确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是。 那么舰队编程的事就拜托你了，动作要快。 现在我有一个处理事务能力相当丰富的副官，做起事来真的轻松多了。 菲利加帮得上忙吗？ 当然帮得上了。 嗯。 连接自由行星同盟跟银河帝国之间两个走廊之一的贝沙走廊，是由这个贝沙自治区所管辖。贝沙虽然属于帝国的领土，由于帝国承认它的自治权，所以也默认它跟同盟的外交贸易。由于贝沙介在其中的关系，在原本不把对方承认是一个对等国家的帝国跟同盟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此外，两国之间的情报交流或者流亡者的往来几乎都以贝沙这个地方为管道。贝沙是由地球出身的大商人瑞奥波多·赖普向帝国请命而成立的特别自治区。从第一代的自治区首长赖普开始算起，一直到现在，第五代的自治区首长是亚德里安·鲁宾。 这里是大人您的别墅吗？ 不，这是他的房子。 鲁宾大人，您到底有多少情妇啊？ 我看要用打为单位来算比较快一点。 真是惊人呢、你真是艳福不浅。不过言归正传，今天你找我一定有什么事。 没错，雷夏特伯爵身为帝国驻费沙的行政长官，对这件事应该特别有兴趣。 哦， 这是我好不容易到手的情报，听说自由行星同盟要对帝国发动全面性的军事攻击。 同盟军？不，那些叛军分子。 他们攻下了帝国引以为傲的耶谢伦要塞，现在气势如虹，想干脆一举把帝国给攻下来。 就算他们拿下耶谢伦要塞，不过光靠这个…… 不，同盟军已经开始准备大规模的侵略计划了。 大规模？ 有3000万人以上的兵力啊。 3000万人呢、 没错。 我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出动3000万大军，不过话又说回来，自治区首长，你把这个情报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呢？ 行政长官，你这么问就太多心了。这个贝沙毕竟是帝国境内的自治区，你想想看，我是不是曾经做过任何伤害帝国利益的事情呢？ 没有，我没有任何印象。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各位，这次远征帝国领域的计划已经在最高评议会上做成了决定。首先请负责部队编程的后方主任参谋凯塞尔少将向大家说明。 是。首先，总司令由宇宙战舰的司令长官拉萨尔·罗伯斯元帅来担任，总参谋长是葛林上将，作战参谋是尤涅夫中将以下5名，情报参谋是毕洛莱中将以下3名，后方参谋有4名。实战部队方面，路菲普中将的第3舰队、比克古中将的第5舰队、赫伍德中将的第7舰队、阿普顿中将的第8舰队、雅尔沙利姆中将的第9舰队、武兰夫中将的第10舰队、波罗丁中将的第12舰队，加上杨中将的第13舰队，一共有8个舰队投入，包含其他总动员人数32,700,400名。以上报告完毕。 第一次远征军的具体行动计划尚未定案，今天的会议我们就是要先订立这个计划，希望各位能够踊跃的提案讨论。 部长，我是作战参谋霍克准将，我相信这一次的远征将是我们同盟成立以来最大的壮举。我能够以幕僚的身份参加，是身为军人的荣誉，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荣誉。 我想请问总司令一个问题：我们既然身为军人，命令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得去哪里，尤其是去攻打黄金树王朝的大本营的话，更是义无反顾。但是相对的，这个需要相当周全的准备才行。请问这次远征战略上的目的是什么？ 作战参谋，说明一下。 是。我们将率大军深入侵略帝国的领土，我想光是这个样子，相信就足够能让帝国的人心丧胆了吧。 那只是侵略而已，不战而退是不是？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弹性，随机应变来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状况。 你稍微说的具体一点，这么说实在太抽象了。 总之是先打再说，打到哪儿算哪儿，是不是？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杨中将。 我想问各位的是，为什么要把侵略帝国的时机定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是因为选举到了吧。 战争这种事情，时机是相当重要的，如果错过时机的话，会遭到违抗命运的下场。 你的意思是，现在正式对帝国发动攻势是最佳的时机了？ 不是攻势而已，是大攻势。把伊谢伦当作桥头堡，接下来直接对帝国发动侵略，这么一来帝国军会很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把同盟军空前的大舰队排列成长蛇前进，把自由行星同盟的正义之旗插上帝国的领域，除了胜利之外没有别的了。 但是这种作战队伍会拖得相当长，不管是补给还是联络都会非常不方便。再说如果敌军从侧面进攻我军细长的队伍，很容易把我军队分断的。 你为什么一直强调分段的危机？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将侵入我们舰队中央部位的敌军前后夹实，集中炮火猛攻，那么敌军一定会惨败的。杨中将所担心的事根本不是问题。 但是帝国军的指挥官八成是罗格兰伯爵，把他的军事才华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应该更慎重地定定计划才是。 杨中将，我知道你对罗格兰伯爵有很高的评价，但是他还很年轻，很有可能会犯错的。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如果我们犯了比他更严重的错误的话，那么他就赢了，我们就输了。 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杨中将。给敌人过高的评价，造成不必要的恐慌，这是身为一个军人感到最可耻的。更何况这是灭我方的士气，会让我们的决断跟行动变得迟缓。换句话说，这是图利敌军的行为，请你注意这一点。 霍克准将，你说这种话未免太失礼了吧。 我哪里失礼了？ 杨中将只是不赞成你的意见，希望大家慎重一点。你就说这是力敌行为，这种说法有节度吗？ 我只是照一般常理提出我的看法，你把它当成人身攻击的话，这样就太不公平了。再说这一次远征是为了解救被专制政府所压制陷于水深火热银河帝国250亿民众，他的目的是在于实现这个崇高的大义。反对这个的人从结果来看可说是站在帝国那边的人。我所说的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就算敌军占了地利之便，或者是有我们无法想象的新武器，都不该因此为理由而心生胆怯。我们以解放军的身份秉持着大义行动的话，帝国的民众一定会夹道欢迎我们，进而协助我们继续前进。这么一来的话， 你是不是想说那个时候你果然还是应该辞去军职？ 没有。 不过杨中将，我倒认为幸好我没有批准你的辞呈，并非我已经事先想到今天这种事态。不过从结果来看，军部有你这种人的存在更增加了他的重要，尤其是有霍克这种好战者在的时候。他用私人管道把这个作战案提交评议会会长，他的动机相当的明显，就是想要升官。 是， 他是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的，将来企图以军人的身份站在最高的地位，但是现在因为有超强的对手在的关系，他想绕过这个争取他的攻击。 哦， 你有的时候还真是蛮迟钝的，他的对手并不是别人，就是你呀。 我是他的对手？可是部长，我并没有。 这不是你怎么想的问题，霍克怎么想才是最重要的。你对他的人格多少也有点了解吧？他不用时机来显示他的才能，竟然用狡辩的方法，而且用贬义别人的方式企图显示自己的伟大。但是他的才能并没有他想的那么高，把3000万将兵的命运交给他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么您的意思是叫我跟霍克准将对抗，是不是？ 你没有必要把霍克放在心上，我只要赋予你军队最高的地位，自然就能够把霍克这种人排除掉，而这一切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可是这不一定非我不可。 不，只能靠你了。从今以后， 部长， 这场仗打完之后我非得辞职不可，失败的话我得引咎辞职，成功的话我会永退将地位让给罗伯斯元帅。不管怎么样，我的未来已经决定了，但是你不一样。 部长，你总是把过于沉重的课题交给我去办，伊谢伦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可是你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次也应该能成功，我期待着。 这是住在费沙的雷夏特伯爵来的报告。 那么情报的出处是？ 就是那个鲁宾啊， 那只费沙的黑狐狸，他究竟有什么企图？ 先别管他有什么企图，我们要派谁去迎击3000万的大军呢？ 派个金发小子出兵就行了不是吗？ 可是那个人万一让他打赢了，他会做大的。 那就让他做大呀，趁他还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尽量利用他，等到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那种小子什么时候都可以。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自由行星同盟远征帝国的远征军把总司令部设在伊谢伦要塞之内，拥有3000万人的将兵、8个舰队、大约20万艘军舰，朝着帝国领域出击。 罗格兰伯爵，我相信他一定会出，我们的命令就看他出兵的方式。 于是帝国方面也直接下令罗格兰伯爵领军迎击同盟军，银河将再度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 面对同盟军的进攻，没收了克莱格尔星球所有的武器和物资，采取空城计的策略。这对地方小贵族和保卫克莱格尔的人而言是很痛苦的决定。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仇雨将至。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